莲，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。阿莲，你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，我们相约又相伴。阿莲，你是否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，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。我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，也许懂得了什么是孤单。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，阿莲，睡梦里忘不了的是你美丽的脸、哦、你温柔的眼。 的天